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科创中国的栏目中呢，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科创资讯，同时呢，也会和各位聊一聊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商业载人航天。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走入本期科创在线。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守护数据安全底线如何进行，中科院大气所引雷实验画面曝光，我国完成智能网联汽车第一阶段标准建设，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 上线，培育新型技能人才， iOS 15程序更新，为异地恋情侣开发专属功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推进互联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近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所主办的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的主题是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互联网引领数字经济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斌在致辞中表示，20年来中国互联网协会助力我国互联网行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积极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互联网大会是中国互联网协会为行业搭建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是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中国互联网大会的参会观众人数规模逐年创下新高，先后共举办特色分论坛近400场次，演讲嘉宾累计超过4000人次，参会展会企业及机构累计超过1000余家。2020年首次在线上举行，3天观看量超过1.3亿人次。尚斌表示，围绕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互联网行业应把握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进一步履行行业责任，发挥行业作用，立足发展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他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夯实基础，布局未来优势；二是开拓创新，提升质量发展；第三是以人为本，消除数字鸿沟；第四加强治理，保障网络安全。最后尚斌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各方充分交流思想，增进共识，分析发展新形势，判断技术新走向，把握市场新脉搏。中国互联网协会将和互联网行业一道，不忘初心与使命，携手共同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实现新跨越，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网络强国建设。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网信办对相关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在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的交融汇合，各类数据量突飞猛进，海量聚集，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加快推进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基础性立法，强化数据资源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相关针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行动也在不断展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数据安全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相关企业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网络安全企业共62.4万家，从注册量的变化来看，2020年新增17.9万家，同比增长135.7%，是过去10年注册量的巅峰。今年上半年新增15.4万家，同比增长2.1倍。即便如此，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还跟不上网络安全防护的需求。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约达447亿美元，我国同期网络安全产业规模只有608亿元，仅是美国的1/5，与我国 GDP 的体量不相符。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建议，以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技术创新园区为载体， 通过创新工程、试点示范等政策，加快培育一批特色安全企业和优秀安全解决方案，提升网络安全产业的供给能力。以下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在网络上走红的中科院大气所引雷实验画面。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最近在山东开展了人工引雷实验的场景曝光，网友直呼画面太美了。根据大气所副研究员蒋如斌介绍，火箭人工引雷技术是指向起电的雷暴云发射拖带金属导线的专用火箭，从而人为触发雷电的技术。自然闪电的发生充满了瞬时和随机性，很难开展直接的探测。人工引雷实验可以使闪电发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一定的可预知性和可控制性，便于集合光学、电流、电磁场等多种手段同步观测，为认识闪电发生和发展的物理本质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也可以利用人工引发雷电的精确时空信息和放电参量，为雷电定位系统提供标志。日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宣布，我国完成了智能网联汽车第一阶段标准体系的建设。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包括70余项国家标准和研究项目。第一阶段标准体系发布了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盲区监视系统等内容的6项国家标准，报批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等12项国家标准。专家指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第一阶段建设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我国基本形成了能够支撑驾驶辅助及低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近日，人社部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推出了新的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 版正式上线。该平台是人社部和钉钉共同打造的，专注于新职业数字资源培训的线上服务平台，立足于培训新技能人才，促进各行各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据了解，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 版的迭代开发工作增加了支持各地培训机构在线开班，并提供了培训数据监管等功能，为全民数字技能提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平台级解决方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负责人表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培训机构作用，推动实施互联网加职业技能培训新模式，推动提升全民数字技能。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在生活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而对劳动者所需掌握的数字技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 版推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培养更多高级人才。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苹果的 iOS 15系统。在 WWDC 2021发布会之前，各种消息都在透露着苹果的 iOS 系统将会是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系统。不过呢，也有果粉在更新之后表示啊，这次更新更了个寂寞。媒体调查显示，这次只有 19.3% 的用户迫不及待地想升级，这也是历史最低的比例。这次更新最大的变化应该算是 SharePlay 的同播共享功能。简单的来说啊，就是用户可以在 FaceTime 中和对方一起刷剧、听歌或者共享屏幕，绝对呢是为异地恋情侣准备的功能。如果用过 Zoom、企业微信等会议工具的朋友，会对 SharePlay 的共享体验功能感到十分亲切。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这些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商业航天有关系。其实最近呢，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报道，无论说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还是说呢维珍银河的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纷纷对外宣布啊，要搭乘自家的航天器呢来开展太空游。甚至理查德布莱森呢也对外宣布要抢先于呢杰夫贝索斯首先 登上太空。很多人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解读是，人类真的已经进入到了载人航天的商业阶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我们真的已经迈入到了这个历史的新的时代，以及呢，如何解读这两位商业奇才他们选择这个方向，无论说是创业呀，还是说挑战人生，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本期节目的嘉宾，西安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教师、航空航天科普博主梁一晨。梁老师您好。 您好。 刚才我向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相关背景啊，您呢也是业内中人，我想先问问您，就是您作为专业人士看见这个新闻之后，您自己有什么感受？ 我自己的感受是，其实这样子的新闻在我看来不会特别震惊，或者说是不会特别的哇，就终于出现了这种。因为其实从小到大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就是有人开始想要花钱去上太空旅游，或者是某一些国家或者说是某一些机构，他开始去有这样提供这样的项目，它比较贵，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公司，再后来会有一些公司说是我们要去把这件事情便宜下来等等。它之前其实我已经有这样的心理预期了。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是人类航空航天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它迟早有一天都会到来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啊商业界的大佬，他们纷纷打算要搭乘自家的这个航天器去太空。您觉得这个时刻是不是已经到来了？ 这个时刻应该是我认为是在缓慢的已经开始到来。它并不是会突然某一天就一下特别火，然后大家纷纷全部都上去。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可能在5年或者10年或者再短一点的时间里面，会逐步形成一种潮流。并且再往后的话，真真正正的航空就是太空旅游这件事情，真正正开始，我认为是等到它下潜的那一天开始的。就是现在它多数的这个情况，我认为还是以这种商业上的这种炒作和噱头占大部分。这个情况但是呢，也确实意味着未来我们确实是有可能，或者说我在我个人看来都不是有可能，是一定可以去上太空旅游的。 那您刚才说现在这还不算是一个就是真正对普通人展开的商业航天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价格吗？ 对，它首先它这个价格就是比较昂贵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航天这个产业或者说我们的航天技术依然没有达到普通人可以接受的风险预值，就是这个预估值。就比方说，就是哪怕是以国家这个层面建设的这样子的这个航天器，比如火箭或者是什么，要把人上去，它的安全性可能也是就是千分之个位数。就如果说在这个就是0.00，比如说是0.001吧，是这样子的危险概率。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在这个0.001里面再加上2-3个0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下沉下潜的那一天。就毕竟现在上去依然是冒一定的风险了，我说千分之一的风险，这也是风险。就拿我们国家的长二 F 火箭来说，它的可靠性是0.97好像，然后应该是0.97，然后安全性0.997，也就是3%的危险性，这个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依然对普通人来说依然不是特别容易接受。所以说就是他现在用的这些东西啊，我认为依然不是非常的，不会非常的成熟。 您觉得这个随着是技术的进步，还是说随着更加商业化的这个程度的推进，我们能够实现说这个安全系数不断的上升，还是说得需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我们可以实现安全系数的上升呢？ 我觉得安全系数的上升主要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去实现的。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呢，这里面呢分为两部分。就是一是比如说国家层面它一定会去做那些开创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登陆火星，去登陆月球，会去其他的去登陆小行星等等。那么这些我要想要去做这些突破，它一定就会有风险。但是把这些技术我比如说这些国家队全部都走了一遍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可能这些商业公司去解决这种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也许会更好一点。咱们可以用这个民航来说，就是 因为商业它自己有一个内部的一个闭环， 嗯， 就是我比拿民航飞机来说，我这个民航飞机造的，假如说出了一点点安全问题的话，这个飞机可能就会坠毁。一坠毁之后，我这个飞机就卖不动，卖不动，那我这个公司我就要进行调整，我就要下次把这个东西避免。 对，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民航行业是越来越安全的， 嗯， 而这个安全是由民航本身这一条产业闭环去慢慢迭代出来的。 嗯， 所以我认为可能载人商业航天，包括商业不一定是载人，就是其他的商业航天上面，它的可靠性也会在这个里面啊，一是可靠性会越来越高，二是成本会越来越低， 嗯， 因为这是从商业促进它一个闭环促进的。 嗯，我们回头来看，就是现在咱们出门坐飞机跨大洋的飞行，成本呢也非常的低啊。当然，我说的非常低是相对于飞机。或者其他的飞行器刚刚问世的时候而言的。那在您看来， 对， 现在咱们谈载人商业航天和当年的这个航空器一路走来，是不是也会走着类似的这个路径和发展路线呢？ 对，我认为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人类的技术永远都是这样的，最开始是用于小部分的人， 嗯 啊，或者是最开始比如说用于军事，然后再后来呢，就逐步的由于它下潜了，然后由于它越来越普及了啊，那么它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用于民用， 嗯， 而且这民用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商业，因为它商业会促使人去发展这个车东西，就这件事情我如果能赚钱了，它就会发展的非常快，就比方说民航， 嗯， 就当二战之后 DC-3 头一次给这个民航挣着钱了之后，民航行业突飞猛进， 嗯，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民航飞机的迭代非常快，出现了喷气式飞机，出现了后来的707啊，什么就空客的，哎 A300 系列的， 嗯， 这一系列慢慢就出来了，形成了现在这个民航业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嗯， 我认为载人的这种航天也是一样。 嗯，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过去啊航空业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来做一些这种预示，比如说在什么阶段的时候可能会向前走一步，过去的航空业一开始又是怎么发展的，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走入老百姓生活的，这个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载人的商业航天事实上发展我觉得会慢于其他方面，比如说什么方面，比如说就是私人想往天上去打一些卫星， 嗯， 就像这样的商业这样的商业航天行为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各大企业我想打颗卫星，我想干什么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然后再后来呢会去满足一些比如说其他行星的，包括行星上面去挖矿，现在有公司在做这个小行星挖矿啊， 嗯， 等等啊，然后再往后可能逐步的才会去实现这样子的太空的旅游或者说载人的这种航天，因为这个它需求不是特别的硬，我目前觉得， 嗯， 就是它的需求不是特别的硬， 嗯， 就是我依然就是为了去打张卡，其实是这个样子，我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从地球飞到月球上去，或者到空间站上去，或者到地球轨道上去，或者去飞一圈，我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必要。 嗯， 但是民航不太一样，民航是确实我们有非常大的需求，比如说从亚洲到美洲到欧洲是有很大需求的，那么有这个需求的话，可能就会发展的更快一些。 嗯， 当然了，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在月球有了科研基地，或者说是在火星有了基地之后，或者在太空当中有了这种太空的基地之后，我们可能越来越多的会有这样的一种需求。 嗯，哎，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航天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给这个航空技术啊另辟蹊径？比如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美国的那个 SpaceX 的公司啊，他们在一直在试制那个 Starship， 就是那个星舰嘛，然后经常爆炸。 对， 其实它设计这个飞行器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未来可以通过这种弹道飞行的方式或者出大气层的方式，把人很短的时间从地球的 A 点送到 B 点啊，比如说从这个大西洋的跨洋飞行， 对对对， 可能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了。您觉得这是一个他的幻想，还是说也许真的会变为现实？ 我认为这个就是马斯克在想我刚才想的那件事儿， 嗯， 就是他现在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去实现，或者说我们说的俗一点叫变现， 嗯， 就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给我带来收益， 嗯， 就是他依然会去想，就他会想，我认为他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有多少人会想要去火星或者去月球， 嗯， 或者说是载人 到太空上去飞一圈。 对， 这个可能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假如说我要从北京啊，我要到纽约去上班，要到巴黎去上班，你要能给我40分钟送过去的话，那这个有这样需求的人其实是很多的，我认为， 嗯， 有这样需求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他可能会去先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能够尽可能快的，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能尽可能快的去赚到钱，或者说形成效益，那么这件事就会促进它发展的更快。 嗯。就是关键还是钱的问题，尤其是像 对 航天这个事儿啊，短时间内见不到效益，大家可能对于它的热情呢，也可能这个时间是有限的。 是的，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回头讲来，这个事儿短时间内能不能赚到钱，那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刚才说到了这个， 对于商业航天来非常重要。对， 刚才说到了 Starship 的这个项目，您觉得这个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没有可能真的会影响我们，未来出行的这个方式？比如说现在我们觉得坐飞机已经是最快的方式，也许将来我们可以坐火箭啊，来跨越大洲，从中国到美国，或者从中国去欧洲。这个在您看来，它从一个理想变为现实会有多远？ 这个我认为它从理想到现实的，因为马斯克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算账肯定已经算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包括他的火箭可以回收多少次，然后他用多少燃料，然后一张票能卖出多少钱，能够回本这件事儿，他应该已经算清楚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是那个话，就是搞航空航天的人，专业搞航空航天的人跟非专业搞航空航天的人，我认为他从本质上思想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对于可靠性的理解。就是对于这个安全性可靠系数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因为航空航天上对于可靠性它是一个强迫症式的这种要求。 对啊， 民航为了达到这样子的要求，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它距离这个，我认为最大的就是最大的鸿沟是在这儿啊，并不是在它本身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这件事儿本身能不能实现，而是我能不能连续实现10000次不出一个问题。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认为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是特别容易解决。 您刚才说到了，其实关于这个技术前进的过程当中，可靠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一次呢，我们回到一开始和大家提到的载人商业航天的这个起点啊，我们姑且把它认定为是一个起点，因为这两个要即将上天的人呢，非常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嘛。但是他们是选择了不同的技术路径，比如说像布兰森，他是选择用飞机把火箭带到空中，然后再发射。而杰夫贝索斯呢，所乘坐的这个火箭呢，直接就是从原地发射来做一个垂直起降。这两种技术路线在您看来它的可靠性彼此之间谁高谁低，以及未来在您看来谁可能会成为一个走得更远的一个路线呢？ 就是这两个，我认为火箭发射就是那个用那种飞机发射，比方说前面他们有那个叫做哪个公司来着，就是那个维珍他们英国的那个，维珍那个就是直接从飞机上去打，那个会更省燃料，那个会更加省燃料一点，然后呢，但是它从那个技术实现上来讲，其实是相对容易一些的，我认为是相对容易一些，而且它这个从地面上拿火箭打的话，对于人来说，人的这个舒适性稍微差一点。这个人的舒适性，我认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另外一个贝索斯，他那个是要真正的像一个返回舱一样拿降落伞落下来的。 对。 那么他这个人承受的过载就要更强一些，就要更高一些。但是呢，就是它的可靠性，我觉得它应该是比那个像航天飞机那样的可靠性能稍微大一点。因为这样子的降落人类已经非常非常熟了，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熟了，但是航天飞机这个东西的话，它会出问题的地方更多，比如它起落架会出问题啊，它的那个整个意面控制有可能会出问题啊，就是它会有更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每个系统的可靠性它是一定的，就是最后成起来之后出问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我理解是这个样子，大概。 这个未来其实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也许这两种技术路线谁能够胜出，也许咱们今天都不好说，只是跟大家呢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相关的背景，以及呢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参照一下过去呢这个航空的这个发展历史，它从一开始是一个少数人的一个玩物，到最后呢走入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的一种交通工具，时间呢走了很多年。就是过去在航天当中所走的这些路数啊，包括耗费的时间呢，我们去碰的这个钉子，那么在载人航天这件事情当中，这个是不是还会历史重现，还是说也许可能我们会这个步伐会更快一点？ 我认为这个确实不是很好估计，因为其实啊，航天比我们想象的发展的，就比最开始预期发展其实要快的。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我们1903年知道了第一架有动力飞机，然后1969年就已经登上月球了，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快啊。但是呢，你说民航这件事，就是商业上这件事发展，它比如说是从40年代之后民航开始大范围的这种发展，然后直到它的比如可靠性被人接受，或者说可靠性非常非常高，就是最近比如说二三十年的事儿的这个可靠性是已经非常非常高了。那么可能这里面过去了几十年，那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几十年再把这个航天发展成这个样子呢？第一，就我认为速度肯定会更快，因为咱们现在都是非线性的一个指数形式增长，但是呢这件事也更难，与此同时这件事也更难，所以它具体需要花多少时间，这个我确实是不好估计的。但是我特别希望的是，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或者说在我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它确实能够成熟的。因为如果只要是我能负担得起的话，我肯定会是第一批去体验的人。 您觉得多少钱您就愿意去体验？ 哎，我觉得这个价钱，比如说如果能够低到，比如说到人民币换算人民币的话，10-20万，我就已经非常想去试一下了。 我跟您的想法差不多，这看来这是大众的心理价位啊。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向前走的过程中能够攻坚克难，解决相关的问题，早日把这个价格呢做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个阶段，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呢在有生之年来去看一看地球的边缘或者地球以外的景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探讨的话题呢是和载人商业航天有关系。为我们所带来的解读的是西安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教师、航空航天科普博主梁一晨。谢谢梁老师。 好，感谢感谢，谢谢大家。 以上时间呢，我们和梁一晨的对话呀，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还会就这个话题呢，请出其他的相关专家来听一听，他们对于载人商业航天究竟有着怎样的判断。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 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载人商业航天有关系。近段时间呢，我看到啊，两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一位呢是 Amazon 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还有一位呢是维珍银河的创始人呢布兰森，纷纷宣布要搭乘自家的航天器呢前往太空，进行呢商业航天的首次太空之旅。我们的节目一直也和大家来关注有关商业航天的相关话题。之前呢，我们探讨过一些卫星的制造公司，一些火箭的制造公司，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真的要带客人去太空旅行了。关于呢这个行业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又会遭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果壳网的主笔寿陀。寿陀您好。 哎，玉龙你好。 我们今儿呢跟各位一起来说商业航天，主要指的是载人航天。其实呢，之前我们提到，无论说是火箭的发射和制造，以及卫星的发射和制造，已经进入到民营的领域了。今天我们看到载人航天也这么快啊，就可以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了。我的第一个疑惑是，真的我们已经到了私人啊可以来去太空旅游的这个阶段了吗？真的这么快吗？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明确，叫什么叫商业航天。说是私人航天呢，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准确，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目前的主要的这个航天的力量呢是这个国家队，对吧？我们的不管嫦娥也好，我们的空间站也好，都是国家队。虽然我们国家的这个民营航天也刚刚开始起步，但是呢，在比如说这个体制不一样啊，你比如说美国，长期以来呢，就是包括之前阿波罗登月，你看它的这个大项目肯定是国家来推进的，但是呢，这个大项目下面有很多的承包商。比如说波音承担了什么部分，这个洛克达因承担了什么部分，其实这些公司很多都是私有公司。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它是私有的这个就是企业化的航天。但是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商业航天。我们要明白商业航天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商业航天它的核心是商业，对吧？商业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有利可图。之前呢我们这很多的这个国家战略的这些航天项目呢，大部分大家是看不到什么商业价值的。就是说你看我们不管是为了全人类也好，或者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尊严，或者是这个国家荣誉也好，它里面其实看不到什么商业价值。但是呢随着这个航天的发展，就是当年我们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多事儿，就包括有很多人也会在疑问，比如说现在60年代阿波罗登月的时候，有很多人问说，你看我们地球上还有这么多人吃不饱肚子，为什么要去月球啊，对不对？那你把这钱花到这个普罗大众上好不好？ 对啊， 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呢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答。什么解答呢？就是航天进入了商业化的时代。比如说航天本身，且不说航天这个整个事业当中，我们去拓展那些技术给大家带来了多少的益处啊，就说航天本身已经开始挣钱了，它已经开始挣钱了，就说明呢，就是说这个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吧，逐步的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有一些商业先驱看到说，哎，这个我可以从事这个领域，就像我投资其他的领域一样。就像我们说这个理查布兰森，他是一个商业奇才啊，他投资了很多很多的领域，他在这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发现说我可以去投资航天，然后去从中去赚取利润。然后呢这个商业的思维带进来之后呢，跟我们之前的这种大的国家队的这种思维其实方式不一样的。商业呢又很灵活很务实，然后呢它的效率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说，你看这个比较起现在，比如说像美国，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航天企业现在饱受诟病啊，你搞一个什么项目，大家都说什么经常叫割来割去，什么叫割来割去，就是老拖延 啊，老拖延说，哎，今年能发，免息发不了，又搁了，啊，搁到明年，明年不行，又拖到后年，然后大家都老就诟病。其实这种东西呢，在之前，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之前，它是个常态， 嗯， 就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但是呢，说有一个不搁的，就是伊隆马斯克，对吧？你看人家伊隆马斯克 SpaceX 为什么，说搞什么就搞什么，就搞推进的速度这么的快， 嗯， 那你看，其实我们去对比他们跟传统的航天的这种力量相比，就是商业化的这种思路在里面起的作用。说我一定要这么搞吗？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能不能让这个成本变得更低？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如何更快的来迭代，更快的来测试？推翻以前的一些这种固有的这种体系当中的一些问题， 嗯， 带来了其他的商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思路，用造汽车的方式，用这个搞金融的方式，甚至搞互联网的方式，我来造火箭，来搞航天，对吧？ 嗯， 然后呢，就说你看这效率就提高了。那么航天呢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你刚才也说了，不管是这个造火箭，造火箭的那些叫提供发射服务，对吧？或者是造载荷，我就去搞卫星。卫星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了，通讯卫星啊，就像马斯克现在的这个轻电一样，或者是这个遥感卫星啊，很多公司在做，去收集地面上的数据，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都是商业航天。那么我们说航天当中肯定是离不了人的因素，虽然说大部分的航天的发射都是无人的，但是呢，人总归是要变成一种，就是说按照很多理想主义者或者是这个大航天拥护者来说，我们人总归有一天要离开地球的，变成一个行星际物种，就是不光是在地球上生存，还要去其他的地方。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人类本能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探险或者是冒险的这种天性。所以说就像这两天大家看到的，说你看，哎，搞一个太空旅行，虽然它只是旅行一下下，对吧？只能是去这个大气层外面待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体验一下几分钟的这种宇宙视角，但是呢，仍然趋之若鹜，包括你在内，对不对？你也心动了，是不是？我也心动了。哎，虽然说这个票价目前看起来还略贵了一点啊，略贵了一点，可能这个你说我们节衣缩食。就这个不供房贷的话，可能还可以去承担一下，但是要供房贷养孩子，可能我们需要考虑考虑。但是这个现在，你比如说他们不管是这个维珍银河或者是这个蓝色起源，他们这种宇宙旅行的项目，就二十几万美金的这样的票价，跟之前就因为就是搞这种宇宙就是太空旅行，他们可不是先驱啊，最早搞太空旅行的是国家队啊， 嗯， 就是 谁呢？ 我们知道有国际空间站，对吧？国际空间站呢，是一般有六个人在上面，在这个十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因为各种国家战略的调整啊，包括美国和这个俄罗斯的这种竞争到了一定的程度，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这个国际空间站上老是有空余， 嗯， 老是坐住不满，六个人老住不满。然后呢，那个时候尤其是俄罗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经济上也比较的拮据，总是想办法去用各种方式来挣钱。他说，既然我的这个有个空位儿，是吧？国际空间站有个空位儿，然后呢，我也要发飞船呐、啊，发这个这个联盟载人飞船，把人送上空间站，从空间站把人接回来。 嗯、 这个坐三个座的这个飞船也有一个空位儿，我能不能把这个空位卖了，把这个票卖出去？然后呢，就去搞这种这个太空旅行。那个时候有一些真正的铁杆航天迷或者是铁杆宇宙迷的大老板。真的必须是大企业家，去真的去做了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有一个叫蒂托的人，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大企业家，去俄罗斯空间机构，去俄罗斯的航天局，去首先要去培训，因为他要去国际空间站还要待几天啊。这个跟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只是这个短暂的待几分钟，这个还不太一样，包括坐那个联盟飞船，他的感受。也肯定不像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些旅行项目一样那么舒服，因为它本身不是为旅行设计的啊，它是为了科研设计的，所以说它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培训，像一个航天员那样去培训，然后呢还要花很多的钱，花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的价格是2000万美金起， 哎呦， 两千万美金，圆你一个太空梦，在国际空间站里面待上几天，因为他就是把一个飞船发上去之后，要马上把这批人送上去，把下一批人接回来。其实在上面这个待的时间可能就几天的时间，然后呢，就为了这几天，他要花2000万美金。但是现在你看， 跟2000万美金比，20万美金是不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可行性啊，是不是大大的增加了，是吧？2000万美金想都不想啊，别提了，跟我没关系。但是20万美金，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当这个东西成熟了之后，不光是他们要搞了，可能我们国家也有商业航天公司，也有可能有这样的计划，对不对？这个随着技术的成熟了之后，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下来，从20万美金降，能不能降到20万人民币啊？对不对？ 哎， 如果是20万人民币的话，这个 那行，那这个 是不是 我愿意去试试。 这有可能就是更多的人去愿意去试，或者是说你看哪个公司或者是哪个单位说，哎，我奖励一个这个年度最佳员工，送他一次这个太空旅行， 送他上 天，能不能？说我们对以前团建都去什么什么这个，当然这今年啊，去年出国不太可能了，但大家都是去团建，去什么草原啊，去海边啊，说我们团建能不能上天团建一下？你看他一个这个飞船里面带6个人或者7个人，咱们6、7个人，哎，团建。 哎， 4分钟的这个太空之旅，哈哈，对吧？这个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呢，就是说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然后呢，他就想办法去降低它的成本，用商业化的思路。而且呢，事实证明啊，就是从这个 SpaceX 公司吧，从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它的这个运作的经验来看，大家现在已经认可了这种商业的模式，把它运用到航天里面没问题。取得的成就，大家看到眼里了。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就是说以前真的改变了大家的一些思维方式啊。就是以前那个大家觉得，这种大国航天或者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航天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目前用新的商业的模式来看的话是有问题的。就是它并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现在呢，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现在都。在有很多公司在勇于尝试，其实不光是他们在搞了，不光是这个来自起源，这个维珍银河，其实据我所知，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种民营航天机构或者商业航天机构，也有这样的畅想，也有这样的畅想，至少在他们的计划书里面也提到了这样，就肯定不会局限在发小火箭啊，搞搞小卫星啊，是不是？就是梦想总是要有的嘛，对不对？梦想总是要有的，而且这个梦想离着现实，离着实现，可能还真的可能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远。因为毕竟在比如说，太久远了。就是说，对于广大的听众来说，对航天如果不太了解的话，你说10年前，你说一个商业航天公司，可以这个搞这么大的阵仗啊，大家可能完全想都想不到。并且呢，除了这些商业航天的旅游之外啊。真正的搞航天载人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也在做，你比如说这个 SpaceX 公司的这个重型猎鹰，和他们的这个星舰啊，星舰最近是频繁的在试飞，对不对？大家看到了那个外形很科幻的一个亮晶晶的一个不锈钢罐子啊，就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科幻动画片里面的那个飞船一样的。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这个认可了，将会成为未来美国的至少在月球计划里面有可能会使用星舰的改进型，作为宇航员从月球空间站到月面之间互相交通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你看他们其实做得更大，他们甚至说像马斯克呀或者是贝索斯，他们的野心更大，他们还要去火星呢，把人送上去。他们都在做。中国的航天现在进步非常非常的快，已经具备了和美国在很多领域里面一较高下的这种能力。那么从商业的层面上也是这样的，就是国家队会反哺商业力量，然后商业力量呢，我们民间的商业力量呢，用更灵活或者是更加务实的这种路径和方式，可能会让我们不光是美国人，不光是什么，还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太空旅行和太空。不光是旅行了，太空移民的这种伟大梦想，可能离得我们就更近了，真的是这样的。 哎，刚才跟我们描述的这个图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激动啊！但是呢，我们既然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科技创业领域的话题，其实所有的科技创业呢，必须还是要脚踏实地，要一步一步的走。 是， 受托在你观察看来，如果我们要实现中国人的自主商业航天，咱们得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首先呢，就是说商业航天，我们最近几年非常的火爆啊，就大家都频繁的在提这个，就是甚至不关心航天的朋友，可能也都耳闻了，在各种各样的这种途径上都听说过这种商业航天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们要这个仔细来考虑啊，就是说，你看美国的商业航天，包括 SpaceX， 伊隆马斯克，他好像是横空出世一样，是吧？说凭空就出现了一个伊隆马斯克，就跟这个石头里蹦出一个猴来一样，然后就倒腾的，不管是造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搞这个商业航天也好，就搞得风生水起的。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平白无故诞生的。你要看到，他们的使用的技术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人才也好，其实有一个这个非常深厚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搞航天，他们当年积累下来，就当年国家队，就是被很多人质疑的说，你花那么多钱去登月是吧？这个历程呢，虽然当时你看花了很多钱，确实是花了很多钱，但是它留下了巨大的遗产。第一个遗产呢，就是说从技术上的遗产，就我们直到今天还在吃当年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的前辈们，积累下来的那些技术的这个积累啊，就是还在吃它的遗产。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才的遗产。就是说它形成了巨大的这个，不管是科研人员还是产业工人，它形成了非常多的这个积累了非常多的人才。有美国有大大小小很多跟航天配套的企业，很多的科研院校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的学生，这是一个遗产。第三个呢，就是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航天时代的时候呢，积累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比如说对于像美国人来说，哎，他们对航天的理解和认识，或者是那种渴望，是深刻的刻在他们的文化里面的。他们的就是像咱们这代人啊，八零后啊，就是从小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别说是八零后了，因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他们的父母就是看着这个阿波罗登月长大的，所以说对他们的影响非常的深刻，也让他们产生一个这个商业航天奇才，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的背景里面产生商业奇才一点都不奇怪。那么我们反观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当然我们的商业航天也第一得益于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力的发展，我们在未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积累下来的那些技术上的或者是这个系统上的这些成就，然后呢让这些个也同时呢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从国家队不断的这个人才或者是技术在外流，或者是不能说是外流了，叫这个溢出啊，就是说他人越来越多了，技术越来越多了，他就会自然的会渗透到其他的领域当中去，然后呢就培养出来了这些就我们现在的这些商业航天的公司。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小朋友们，你看今天的小朋友或者听众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当你看到航天的时候，想到的可能不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啊，我们小时候说到航天，说到宇航员，说到航天员，想的都是外国人的脸，对吧？ 对， 现在不是了，哎，现在不是了，现在的小朋友们看到了中国，我们的火星车在火星上漫步，我们的航天员就在我们头顶上的空间站里面，每天在那儿工作，然后也出舱，甚至跟大家开玩笑，然后展现他们在生活当中、太空当中的这个一点一滴，会深刻的渗透到这一代的孩子们的心里面， 对， 形成他们这一代里面的文化，这些可能会在，比如说我们目前说，咱们这一代人里面，或者是说在中国的像这个马斯克那代人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马斯克？没有，我们没有，对吧？但是我们的中国的马斯克，或者是中国未来的商业航天奇才，一定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年轻人里面，或者是小朋友里面啊。这个你当然，因为航天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系统工程，非常考验综合国力啊，这个是小国玩不起的，小国玩不了的。所以说你看到目前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培养一批下一代的商业航天奇才，或者是说就比如说商业航天奇才了，就是航天奇才吧，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的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航天，包括对于人类未来的航天，这个抱有非常乐观的这种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确实能够孕育未来的商业航天奇才和航天奇才了。 对，我也很坚信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啊，未来的商业航天的人才一定会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的小朋友当中来出现。因为你刚才讲述啊，就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见到的航天，其实都是美国或者当时的这个苏联有关的一些航天的图景。甚至呢，我一直把航天和某一款饮料啊，那个饮料叫果珍啊，我跟它牢牢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那个饮料它就是用那个美国航天飞机的发射的场景来做广告嘛，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对对对， 哦，航天是那个味道的，或者说那个味道就是航天。这个小朋友的印象都非常的有趣嘛，所以未来其实我们这代人的孩子，他们对于航天的印象一定会啊，会有跟我们小时候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航天商业航天距离每个人啊都能够以相对比较低廉的成本来去完成一次航天旅游，到底还有多远？目前为止呢，20万美元那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包括我在内啊，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20万人民币，我努一努点点脚还是能够得着的。我们如何能够实现从20万美元到20万人民币这个跨越？ 这个呢，其实就看商业的模式呢，就是这样的。想让一种服务或者是这个一个商品它的价格降下来，必然要靠什么呢？要靠量，对吧？要靠量。 对， 现在是先驱时代，对吧？现在是先驱时代，你大家刚刚看到有人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然后做出了这样的商业尝试。真正的这个玩还没玩起来呢，对吧？还等几天，对不对？过几天可能会啊，有这样的这个，这是个开端。开端之后就看第一，大家有没有这个预期被激发起来，就是大家有了这样的预期，说你看，哎，那谁谁谁这也上天来，说我就认识他，对吧？他就是我身边的谁谁谁，他也上天，我也想上天。这个呢，其实慢慢的会激发起让这个市场的热度提升起来，它必须是市场化运作的嘛。把这个市场的热度激发起来，当这个市场的热度激发起来，当这个航天商业航天就是航天旅行这种发射变得日常化了，它的成本一定会下降的。 嗯， 就是说，我们目前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些不管是蓝色起源也好，或者是这个维珍银河也好，他们使用的都为了降低成本。都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对吧？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马斯克开了一个先河嘛，对不对？就是他们的猎鹰开始回收。我们在10年前的时候，还有很多包括航天专家都对于像火箭回收这样的事情，抱有很大的疑问，说这个能行吗？对吧？这个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你看马斯克用商业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那句话，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火箭不能回收一次性使用这样的情况了，对吧？他不会再认为说，哎，火箭就是一次性的呀。我们这个从火箭诞生一直到咱们这个年代见到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但是从这个 SpaceX 之后，就大家觉得说这个火箭就应该是能回收的，它应该能回收，只要能回收就会极大的降低成本。这个你看，包括这个就是商业航天发射载荷的这个成本，对，让 SpaceX 这个猎鹰九火箭也已经让这个成本极大的降下来了。就是说让每公斤的这个入轨的成本降得非常非常低了，这个已经快实现了马斯克当年吹的这个大牛啊，这个说的大话啊，当年说大话的时候说我要把这个每千克的这个商业这个载荷入轨的这个成本降到每公斤几千美金，然后那个时候是当时市场价格的将近1/10，然后我让一个火箭能够重复使用十几次，他想怎么可能呢？说你这肯定是吹牛是吧 ？PPT 啊，一看就是 PPT， 但是。没过几年啊，对吧？现在2021年，这已经实现了。你看2021年，就今年，尤其是今年，虽然说全球还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影响之下，这个很多人的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但是你像就是哪怕对于航天迷来说，已经不再关心这个马斯克的火箭今年打了几发，什么时候再打一发呀，它回收成功了没有，大家已经不关心这件事情了，因为它已经变成日常了。今年他自己的这个发射的这个计划可能要超过60发，会 这么 超过，对，他可能会打六十，已经打20多发了。今年就是你看，悄悄的已经打了20多发了， 所以说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样的这种高频率的使用一定会让这个商业航天发射的成本继续的降低下来。这个呢就包括像商业旅游也一样，就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你可能要多花一点钱，但是呢当这个螃蟹变成了畅销产品，大家都开始养螃蟹的时候，这个螃蟹的价格自然就会降下来的。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它能降多低是吧，螃蟹再便宜肯定也不能像这个猪肉那么便宜，对吧？它毕竟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限制，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是物理学本身的限制，你要脱离地球的引力啊，你要对抗地球的引力，你要到卡门线上面去，你到80公里、100公里的高度上去，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不可逾越的物理学上的限制，所以说呢，它的成本啊，你说。哎呦，有朝一日说这个搞这个商业航天旅行就跟我们这个过去北京一日游一样那么便宜，那肯定不行，肯定不行。但是呢它一定能够极大程度的再降下来，就像刚才你说的，从现在20万美金降到20万人民币是非常有可能的，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今天呢和兽头聊的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想象力，有关商业航天，我们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时代。虽然说现在短时间看起来价格还有点贵，但是在过去的任何的商业项目的历史当中都告诉我们一点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大量产品的生产，这个成本一定是会下降的。商业航天的时代已经对于每个人而言是正式打开了窗口。那么今天在科创中国和大家对话的内容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果壳网主笔兽驼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不客气。 同时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 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